总院长赵永林的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。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可爱的图书，非常非常可爱的图书。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啊，当然这个名儿确实也比较长，哎，是不是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呢？哎，那今天的作者呢，把它给画了出来，写了出来，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位作者，珊珊，珊珊你好， 红酒好，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时空 designer， 也可以叫我珊珊或者珊珊， 珊珊或者是珊珊， 对， 我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吗？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啊？ 嗯，对。 为什么叫失控的 Sander 呢？你经常会失控吗？ 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首歌是范晓萱的《失控的胖子》，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，然后我就改名叫了失控的 Sander， 然后 Sander 呢是三儿的拼音，所以就把翻译过来就是失控的 Sander。 好好好，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你不要失控啊。 好。 当然稍微失控一下也没有关系了，让我们看一看你本来的面目。珊珊呢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。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你自己形容的还是你的粉丝们形容你，说我是一个静若瘫痪动如癫痫的90后。 对。 这是你自己的评价吗？ 嗯，对，不过我觉得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是人气漫画作者啊，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，应该就叫失控的 Sander。 Sander 呢喜欢画画，喜欢听歌，喜欢阅读，看电影，拥有自己的小世界。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，只有认真对待的人才能得到他的馈赠。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这个书名是你起的还是编辑跟起的？ 是那个时候和编辑一起讨论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了很多很多个备选的书名，然后我当时又在朋友圈里面发起很多投票让大家来投选，然后最后选出了这个书名，可能大家也比较喜欢，所以就选定了这个书名。对， 因为很多朋友他看不到，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嘛，只能通过声音。但是今天呢给你出道题哈，你如果用语言来描述你的主人公，你会把他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？因为直观我都看到这个小女孩啊，这非常可爱的。你要描述呢？ 因为这个主人公就是我自己嘛，我觉得来描述的话可能就是 静若瘫痪动如癫痫。 也有这个是比较性格的部分。其实对我来说他也是比较正能量，然后有自己的梦想的这么一个人。对。 有自己的梦想，想要去实现它。最初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，画这样的一本书呢？ 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概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，然后出版社找到了我，然后让我出一本书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临近毕业，我也是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的方向，然后我就想先出一本书，因为这毕竟是我画画这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。然后就去出了这本书。 那平常在微博上你都是发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？ 一般的话就是发表自己的一些原创的漫画。 粉丝们在微博上也都是非常的喜欢你，喜欢你画的人物啊。尽管人物呢不是特别的复杂，但是他的各种表情呢很 Q 啊，非常的 Q。 你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画漫画吗？ 嗯，对的，就从幼儿园开始就是非常的喜欢，就是看到那种彩色笔或者是那个什么蜡笔之类的，就特别的兴奋， 就会扑上去是吧？ 对，反正就心里都就很开心吧，这样说。 而家里的那白墙被你涂的什么都是。 有的有的有的，到那个时候跟我弟就把家里的墙都把它涂的乱七八糟，然后被我妈骂了一顿。 看见那白 T 恤白衬衫就在上面作画是吧？你看啊，书中挺有意思的。其实，严格意义上这应该叫做绘本吧？ 嗯嗯， 是吧？专门有一类图书其实就叫做绘本，而且呢，这一类的读者呀。他们还是非常的纯粹的啊！即一上来进入直播间，三奶就说：“你不是我的读者群了，你为什么会判断我不是你的读者群呢？是因为我太老了吗？” 不是不是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的书中大部分是比较像我这种二十出头，然后刚出社会，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比较迷茫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人，对，然后他们可能会在里面找到比较多的一些共鸣点。然后对你来说的话，你可能只是看到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情节，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，可能并不是特别有共鸣吧，我觉得。 也有一些共鸣。 真的吗？ 也有一些共鸣了。对，毕竟我曾经也二十多嘛。 哦，对对对。 我也不是说从生下来之后就一至三十多岁啊。 对 对, 对, 对， 那你应该可以找到自己以前的一些东西。 挺有意思哈。我这样哈，大家看不到他画的画，我可以读一些其中他的文字。二十岁出头，我们迷茫又着急啊！这是第一章。二十出头，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的人生，你距离那个满意的自己还有多远？二十出头，宅性很重，然后旁边就画了一个小孩，然后盖着被子，不要跟我出门散步，不要啊！二十出头，耐心还是不够用啊！袭击的袭怎么写？你就不能打拼音吗？二十出头，电视上的选秀明星都和自己年纪相仿。我来自青岛，今年22岁啊。可能朋友们不能够直观的感觉，你要是通过画面，它这个冲击力会更强一些。其实我也想就今天的节目哈、啊，让大家了解一下漫画作者他们是如何创作的。比方说，有些人就会问了：哎，你们是先画画啊，还是先写字啊？然后这个顺序是怎样的呢？当然我知道了哈，珊珊你可以介绍一下。 我先说一下创作的灵感吧，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在生活中某件事情就让你特别有感悟，或者是你无意间读到了某一段话某一句话，然后你就特别有感想，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延伸出去，然后创作一幅以这段话为主题的作品。然后呢，首先呢，你就会先根据这段话，然后来自己在脑内构思出一些自己想要画出的东西，对，就整个故事的大概，然后慢慢的，然后从文字开始，然后到线稿，最后上色，这样。 其实你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啊，很多时候啊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小话题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比方说这样的一幅图，上面写着二十出头还是没有办法和长辈们侃侃而谈，然后你下面画的这幅图呢，就是一个小女孩，就是你呀、啊，旁边是三个长辈，他们分别问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毕业后学校会分配工作吗？第二个问题，哎，有没有考研呢？第三个是，男朋友有没有找啊？这都是其实一些二十出头的学生们，他们可能经常会被长辈问到的问题。你是否做过这方面调查，还是都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？ 我觉得这是每个到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些东西吧。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家能够感觉到的，我只是把它提升出来而已。 二十出头，生命里的那个他依然还没有出现，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嫁给你爸了。 对，是我妈经常这么说。 妈妈， 对， 妈妈就这么说哈。 对， 你那时候我都已经嫁了啊，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？90后你很小啊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是不是？你看我身边的很多跟我一样大的女孩都不是很着急，啊，当然了，她们也曾经着过急。 哦。 就开始相亲了啊？你说这相亲是真的吗？你们才刚刚毕业就开始相亲了吗？ 有的有的，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。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，像高中同学啊，那个时候就毕业后不久就大学，也有可能大学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去相亲啊什么。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。 哦，就开始经历这种家庭给安排的相亲 了，对对对对。 哎，但是在北京啊，前一段时间不有一个统计嘛，大概可能也就28、30的时候结婚，这是一个平均数。那作为家长，他不理解吗？ 可能我觉得这个跟地区性也有关系吧，可能是我们那个地方，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，就长辈就是比较希望家里的孩子早一点成家立业这样。 嗯，但是我觉得书中呢有很多反转哈，比方说最后你又说到了，说手里握着青春最好的资本，是吧？年轻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本，或许不够完美，但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努力着。啊，一个小孩在这块儿是吧，在不停的奔走，不停的奔走。后面一幅画，这变成女超人了，总有一天会蜕变成那个心目中了不起的自己。那你心目中了不起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呢？ 其实说的了不起也不是有多大的作为，或者是怎么样成功。我觉得了不起的自己就是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做事情，然后去过好每一天。 嗯， 对， 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。你能说的具体点吗？比方说你就成为一个知名的漫画家，然后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动漫形象，属于自己的大电影，属于自己的动画王国，属于自己的动画城堡。 对，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向。然后其实对我来说的话，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做一个漫画编辑，然后我另外一个身份也是一个漫画作者，然后我可能要协调好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每天白天的时候可能是在那边带作者，然后带很多作品。像我目前在的平台就是快看漫画那个 APP 平台，然后上面有很多作者还有优秀的作品。对， 嗯，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APP 了，是吧？ 对， 上面有很多也都算90后的作者吧，他们也会画自己的一些画。你相当于自己画，同时也还带作者。哦，有点意思。也把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写了进去啊。他说曾经看过一个歌唱类的选秀节目，死了都要爱，节目很精彩，选手们都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啊，是吧？等等等等啊，这里边会写到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比较悲惨的故事啊，其实都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，然后你把它给记述下来了。 嗯，对 啊。那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是有灵感马上就去画，还是说你积攒到一定程度，比方说固定的时间我进行固定的创作？ 肯定是如果你一旦有灵感你就要马上做一个记录，不然灵感跑失了你后面就很难再继续接下去。就是你每次我会有个小的备忘录，然后里面会记录很多我想要画的东西，然后有时候可能是突发奇想有个想要画的内容也会写进去。 嗯， 对。 那么对于你来讲，嗯，我看会遇到很多赶稿的时间，会遇到很多自己抓狂的瞬间。这些形象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可爱，当然也挺恐怖哈。就是这些东西你有想做成表情包吗？ 有的有的。 现在已经有了吗？ 还没有，还在画当中。对 啊，还在继续画的过程当中啊。因为我觉得很能表现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状态。 哦，对。 非常可爱啊。嗯，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他们看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反馈呢？ 他们都非常的有共鸣吧。然后我现在每天微博也会收到很多很多私信。 他们都说什么？ 有的说我看哭了，然后大部分是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人，然后也有很多高中生啊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大部分是一些学生吧，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了很多自己身上的影子，他们说你就像另外一个我。对 啊，其实你是把千千万万个我汇聚成了一个我。 对对对。 因此大家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共鸣啊。这个形象你会一直的把它延续下去吗？ 会的，因为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形象的话我就对就会用下去。 嗯，这个形象也是你在微博上经常用那个形象吗？ 嗯，对，就是我个人的形象 啊。 嗯， 有点意思哈。我们再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，上面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，其实你美好的一面让人印象深刻的多。高中时学业压力突然变重， 伴随着压力不断膨胀的还有食欲和体型。哇，这款面包新出的，一定很好吃啊。喂，我们不是刚吃过饭吗？可以买来当明天的早餐呢。呵呵的，你敢用你的双下巴发誓吗？从来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妈妈觉得我正值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，对我的胖从来是避而不谈，于是我也没太在意。哎呀，你女儿最近是不是胖了？哈哈，小孩子正在长身体，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也这样。直到有一次，咔嚓。 那个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比较胖，然后 被人拍到了是吧？ 对，然后就是有同学类似那种取笑，不过我知道他们也不是那种恶意的啦，但是自己心里面还是会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外貌。对， 你胖吗？我觉得你不胖啊。 就高中的时候啊，我现在已经毕业一年多了。 高中的时候。 哦，不是，我是大学毕业一年多。 你要吓我吗？ 没有没有。 我的天哪，我跟十几岁的孩子在聊天吗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你心里的 OS 我是知道的，你永远是十八岁。 哦，对。 那时候很胖啊。 对对。 哎，我觉得很多女孩好像在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胖的阶段。 对，我觉得都会在青春期的成长过程里都会有一个自卑的过程吧，然后就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，然后也会畏惧去接受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或者去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。 哦。 然后其实，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个自己从这种心理脱离出来的过程。然后我觉得大家对大家来说也会有很多帮助。 对，因为我看你书中写到说觉得自己很糟，所以也不配去追求美好的事物。真的曾经一度是这么想的吗？ 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不是有喜欢的男生吗？ 嗯，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，但是还是远远的看着，然后也不会去主动啊怎么样的，因为觉得自己很糟糕。对， 哎呀，其实也没有关系啦，是吧？女追男隔层纱嘛。 哎呀。 你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是吧？ 嗯，对，主要是当时的心理影响吧，我觉得。 后来写直到上了大学，我开始试着去改变自己，然后画了一个跑道，旁边是绿草，就开始跑步了，是吧？我瘦了很多，学会了穿衣搭配，可我发现即使改变再多，心里的那层阴影始终无法消散。他们还在笑我啊。听说青春期没有建立好的自信，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。幸好在我陷入心理漩涡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视频。从前有一个画家，有一天他找了一群陌生人，在看不到他们外貌的情况下为他们画肖像。请你描述一下你的面部特征。我脸上有一片糟糕的雀斑，我的嘴巴很大，还戴着牙套，皮肤很黑，颧骨很宽，嘴唇很厚，我很胖，脸很圆。画完每个人的肖像之后，画家又找来了每个人的朋友，根据朋友们的描述，画家重新画下那群陌生的人。他的眼睛很大，鹅蛋脸，有几个小雀斑。他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灿烂，他鼻子很挺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嘴唇很性感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睫毛很长，圆圆的脸蛋。最后当一群人被带进房间，看到墙上自己的肖像画时，都惊讶的说不出话。朋友描述的自己都比自己眼中的自己美好的多。你想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告诉大家什么呢？ 其实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在意，或者是放大自己身上的很多缺点，但是别人眼里看到的永远是你最美好的一面。你不要作茧自缚，然后从而那个给自己的很多东西造成了一些枷锁，然后不敢去追求好的东西。 嗯， 对。 其实我的观点跟你相似，但是比你可能更虚无、更缥缈、更悲观一些哈。 怎么说？ 我觉得其实都没人关注你。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眼光，真的。 不，你身边如果有一群好朋友的话，你可能还是会注意到他们是很关心你的。其实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表现出来。对， 好棒好棒，给你点赞。 对，是这样的， 给你点32个赞，很棒啊！也给你的朋友们点赞。 嗯， 书中写了很多非常幽默的东西哈。不知道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风趣幽默，热衷于自我调侃。哎，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？ 嗯，对，有。 没心没肺的。 对。 啊，把生活过成段子呀。 对。 啊，非常逗乐的一群人。 对。 没正经。你再说对，你的朋友们过来该挠你了。 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。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就是用非常 比较轻松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。 嗯，他们是悲伤的绝缘体，你觉得是这样吗？ 就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，他们可能是比较没心没肺，然后也不可能去为一件事情然后耿耿于怀或者难过很久，但其实他们内心是很脆弱的。 嗯，其实你画了一个小丑，我觉得画得很到位哈、 嗯。 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小丑，在外面呢让别人开心，让人看起来乐观坚强，可能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自己偷偷的去舔舐伤口。 对， 有一群这样的人啊，就是，但是这也不对，我觉得，就是他们自己的话也应该学会去释放。你觉得呢，珊珊？ 嗯，对，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找一个出口，然后去学会怎么样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东西。 嗯。像暖宝宝一样爱你，说有一种朋友，你们并不算深交，但无论何时，他都会为你保留一份赤诚的温暖，就像暖宝宝一样。你看，在这个天气说暖宝宝，真的是太贴合了哈。 对， 你身边的朋友跟大家说说，分为哪几类？ 我先说一下这类暖宝宝吧，可能就是平时我们很少有交集，然后也不会，也很少聊天，或者是互相点赞什么的，但是。一旦你需要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会出现，然后各种不求回报的来帮助你。 嗯， 对，这是一类比较好的朋友。 嗯，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，可能就是平时就跟你比较近，比较贴近，然后比较打闹玩得开的那一种。 嗯，普通朋友是一类，是吧？这个朋友呢，属于点头之交，平时不会有太多的交集。深交的挚友啊，你会对这样的朋友推心置腹。没有尺度，没有节操，磁场是相吸的，当然了，还有一种朋友是处于普通朋友之上，深交挚友之下，这类你刚才说了吗？没有说吧？ 哪类？ 就是相当于在普通朋友之上，深交挚友之下，也就是在他们中间的啊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？ 其实就是这一类暖宝宝的存在 啊，就是你说的暖宝宝， 对。 愿你生活中有很多的暖宝宝吧。 嗯， 就是写静态的文字，然后画自己喜欢的人物，这是你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。 对对对， 啊，一种方式哈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读书俱乐部》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一本书，《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》啊。你向来美好，只是你对自己不够宽容。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，跟大家一起来聊天。那最后还有点时间，还是对你的这些粉丝们，无论是微博上的还是图书的粉丝，说几句话吧。你想通过这样一本书，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 嗯，好的。其实这本书呢是包含了友情、爱情、亲情等好几个部分，然后还有自己的梦想，还有自己一步一步怎么样从一个比较封闭，然后比较自闭的一个小的格局走到比较有很多朋友，然后有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状态。然后呢，我也想要更多人从这本书里面发现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。对， 嗯，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 对，珊珊尽管20出头，虽然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梦想，但是呢她却能够沿着心中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走，探寻未来的每一个意外之喜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成长也是这样啊，不安但是呢却美好着。其实呢，你向来美好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好，也非常感谢珊珊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伴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先进行到这里。 你说你喜欢静静看夕阳，你的轮廓是最美风景线，风吹过发梢，带着影子跑，远去的记忆慢慢变老，多想要找到熟悉的微笑和那味道，对我多么重要。那边的治疗又开始吵，